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怀旧经典，岁月如歌。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，我是韩丽。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任桂珍演唱的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。郁钧剑带出的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，殷秀梅的歌曲《长江之歌》。 丧母变淡，亲友亲哎，我挑担茶叶出山那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丧母变淡，亲友亲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你问问我山来的客哟，我想想边上哎，种茶人落哎，丧母变淡，亲友亲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落，有人问我城里哎，探亲人哎，丧母变淡亲友情，千里送茶情一生，香茶送到北京去。茶叶一片心，一片茶叶哟，一片啊心。 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，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下面请欣赏马玉涛演唱的《看见你们格外亲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，崔福顺带出的《花泥之歌》。 羊边边带软溜溜了嘛，结果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哎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，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嘞嘛，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，结果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，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，哥呀哈里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了嘛，结果呀哈里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，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，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了嘛，结哥呀哈里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，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，哥呀哈里呀，哎。 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带出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黄琦演唱的《放羊山歌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秋夜》。 将它托起，当

月头唱啊唱的笑，问起街头开起花来唱唱啦啦啦啦唱唱啦啦啦的笑，开起那个花的不要好忙，花的山那那可的起苗苗大地非常有壮，小面饭那么香又香，狗肉羊肉炖豆腐，那个粉条丝锅菜鸡蛋汤，吃的饱了身体壮，他妈生菜蛋鲜好榜样，哦嘞嘿嘿哟，齐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，哦嘞嘿嘿哟，齐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齐心劳动多大量， 在一起。

堂堂治水金悠悠，水滴漩涡滚滚流，十年相思那了结，想唱山歌真奇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黑鸭子演唱的《小河淌水》，步锦华带出的《只有山歌敬亲人》，金铁霖演唱的《黄河儿女心向党》。 悟，当是亲爱的母亲，当是亲爱的母亲。战士列队杀仇敌，当你光辉照我心，杀仇敌恨得深，照我心爱得真。 下面请欣赏张抱墨演唱的《鼓浪屿之波》，杜丽华、胡宗华带出的《一朵鲜花先有鲜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莫愁啊莫愁》。 的思乡水，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思乡啊思乡，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我渴望快快见到你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孟歌演唱的《永远不能忘》，魏京栋带出的《瓜儿为什么这样甜》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振富带出的《草原颂》，长影乐团合唱团演唱的《草原晨曲》，王少梅演唱的《大平原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李谷一演唱的《四合院》，阿宝带出的《青藏高原》，中央乐团交响队演唱的《五月的鲜花》。 轻轻热热和火一团儿， 有个诗叫了翻本虚如地人生了无情的地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蔡国平和孟长华演唱的《朦胧沙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。 我盖起了新竹楼，谁给蔡家指出了光明的大道？ 是共产党把解放军， 那就是光辉照边疆，边疆的太阳的日子不再来， 齐中国要唱新歌，唱新歌，嘿嘿嘿，嘿嘿嘿。 一场共产党的好军队打落，建设边疆防。新中国阿罗帮助穷人种田园，呀荒芜的稻田呀扬起绿波， 儿唱共产党毛主席阿罗领导我们走向新生活，阿罗崭新的日月像空雪太平呀，清泉长流呀，鲜花朵朵， 毛主席的光辉照边疆，边疆的太阳永不落，苦难的日子不再落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